咁好啦，我哋今日呢就继续讲第五份啦。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身上见如来否？佛也，世尊，不可以身上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上，即非身上。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我哋要知道。第一個問題喺呢度呢一份咧，就可唔可以以身相見如來呢？咁我哋要明白佛有三身，有應身、有報身、有法身。琴日已經講過啦。咁我哋再温一次，佛土裏邊有應身、報身、法身。應身咧就梵性同居土同埋方便有餘土。應身。有劣的應身和性的應身。那什麼叫梵性同居土呢？現時我們居住的就是梵性同居土，有聖人和有凡夫。2600年前釋迦牟尼作佛在世，聖人還有很多一切眾生是凡夫，梵性同居的污土。釋迦牟尼佛以應身來顯現於世，介紹佛法給一切眾生。極樂世界呢，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呢，又是梵性同居，但是梵性同居的淨土，咁都是示現應身。咁喺方便有餘土裏面呢，又示現個性的應身。月應身同性應身都是有相的，有30以上，80種隨形好。咁跟住佛又有報身嘅噃。報身是地上的菩薩才可以見到的，我們眾生見不到佛的報身，沒有這個因緣，沒有這個能力見到佛的報身。接著還有常寂光土裡面的法身，法身是無相的，無相無形無相是見不到的。這裡說的身呢，可以身上見如來否，就是說的應身。我們可不可以以身上見如來呢？即是話嘅意思就係話咧，好似喺《靈嚴經》裏邊講，阿難點解你要出家啊？阿難話：因為我見到佛陀嘅30以上莊嚴，莊嚴無比，一定係累積咗好多功德，福慧雙修先有啲30以上。我見到啲30以上，所以我出家，要學習佛陀，向佛陀學習。咁佢係以身上見如來嘅。咁可唔可以以身上見如來呢？可以身上見如來否？身上就係個相，我哋叫 phenomenon。如來咧就係個性，即係個體。嗱，我哋借用康德嘅一個 philosophical terms，nomenon。nomenon 係個體，體性。相係不斷變動嘅，體性係不生不滅嘅，係一個無為法，係不生不滅嘅。咁可唔可以從相上面見到性呢？個答案就係、是、下面個答案就係、是、佛也世尊，不可以身上得見如來，唔可以嘅。你點可以執著相啊？如果執著相就為相所障啦。於是咧就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就唔能夠見性嘅咯。例如你著相而行布施，第四份著相而行布施。如果你布施的時候，你執著色聲香味觸法而布施，你已經著了相了，還怎會見到本有根如自性呢？沒有清淨心了嘛，怎會見到性呢？怎會見到清淨之性呢？因為你著了相了嘛。你布施的時候著相是怎樣著相的？怎著色相啊？上次說布施著色相外相也。你布施的時候，舉個例子，你布施的時候，哦，我布施這尊佛像，我要刻個名，我的名字要幾大的，我這個名字 要大家知道的，那就著相而布施。怎樣執著聲啊、色聲啊，哦，我人家聽聞我的名字，我的名字人家讚頌我，說我布施了某一件事，香味觸法乃至全部布施都是執著的著相的。如果你著相而布施呢，就不可以見到自性的了，就不可以清淨之性的了。所以每次你讀金剛經的時候呢，你就會每讀金剛經每一份裏面的經文都很有義理的，就教我們離相，教我們破執， 无我相、人相、众相、上寿者相。如果你时常读诵金刚经咧，你就冇咗我，就冇根据金刚经嘅义理去修行咧，就破我执。当你破我执嘅时候，你个烦恼就清啦。所以金刚经系能够令到人成佛嘅经典，系令到人哋能够时常安住喺无生法忍，安住喺菩提心，而不会生烦恼。有烦恼都知识得点降服嘅。所以可以身上见如来否？佛也，世尊，不可以身上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上，即非身上。如来所讲嘅身上就唔系身上。咁点解身上又唔系即非身上？呢个系是名同即非。何以故？如来所说身上就即非身上。咁点解所说身上又即非身上呢？即非身上，因为呢三十二相佛，我哋喺见到佛嘅应身嘅三十二种庄严之相咧，呢三十二相庄严之相系原生之法啊嘛，系经过历劫以来福慧双修，好多因缘条件而造成呢个三十二相嘅，系因缘所生法，因缘生就有，因缘灭就冇。释迦牟尼佛2600年生于世上，有三十二相。当佢涅槃嘅时候，三十二相就冇啦。咁所以咧，系呢个三十二相咧，系因缘所生法嚟嘅。因为因缘所生法系无常嘅，系无主宰性嘅，系无独立性嘅。正如我哋嘅身体都一样，我哋嘅身体又冇主宰性、独立性嘅。咪圆觉经讲咯。四大角利，今此妄身当在何处？我哋身体由四大所组成嘅，地水火风呢四大角，如果离开咗啦，地水火风分解咯，我哋里边身体已经坏败坏啦。四大角利，今此妄身喺边度咧？你有冇呢？你嘅身在哪里咧？即知此身毕竟无体，系冇一个永远独立自存嘅自体。每一个有自性的字体，和合为相，实同幻化，是幻化来的。这个圆觉经讲。所以如来所讲的身上呢，是因缘所生法，当体即空。整部金刚经时常告诉我们，哦，因缘所生法是空的。空不是什么都没有，是有的，32相有的。空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是由条件组成的，是因缘和合而生，因缘分散而灭，无有其自性，无有其体性，是短暂，是无常的，是无主宰性，是无独立性的，即是亦即同你同我的身体一样。但是我们执着我们自己的身体的，执着自己的身体，同埋执着身体同角度一切人上、众生上、受者上一切的关系都执着住，因为执着而产生我哋嘅烦恼，因为执着而种下恶因，因为执着而做恶业，因为做恶业而受报，受报而流转生死，生生世世都系咁嘅，走唔出呢个圈套。所以可唔可以身上见如来呢？系唔应该身上见如来，你修行点可以身上得见如来啊？所以佛也，点解呢？因为如来所讲身上，是因缘和合而生，因缘分散而灭，无有自体的嘛，当体即空。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下面更加去 elaborate 在这个 point， 凡所有相，所有一切相状的东西，所有一切 phenomena 有相状的东西，现象，所有一切现象呢，皆是虚妄，都是梦幻泡影，都是虚的，不是都是假的，不是实的，虚的，妄的，即是假的，实同幻化嘛，是暂时暂有的，即是好像我们的身体最多100年就没有了。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如果你能够见到相而非相呢，即是为什么？如果你见到相而不执着相，我们一定会见到相的。We see everything, but we don't attach to everything. 但是我们不是的，我们永远都是执着所缘境的，执着了都不知道的，因为我们的 salesman， 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我们的六根呢，对外面的所缘境的六尘那里呢一定执着的，色声香味触法见到一定执着的，不会不执着，除非你念念清净，你修止观的时候你念念都摄六根正念相继，但可不可以呢？怎能够呢？因为你又要翻工，有工作的压力、事业的压力、家庭的压力，一出去的时候怎会不执着啊？下下执着，尤其是当你出去做生意啊，你联络啊，做一切的事情都是执着的。这个执着呢，如果你从正途去执着呢，个业力都个恶业都少；如果你从不择手段去执着呢，所做的恶业无量。咁所以，若见诸相非相，如果你见相而唔执着相呢，诸相即系诸法啦，非相即系空相啦，即系好似心经里边讲，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如果你见到诸法空相，而喺不生，你呢个心态咧系处于不生不灭之中，无有分别之中，无有虚假之中，无妄想之中，咁你就走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我哋静坐嘅时候，可能有一念清净嘅。我哋静坐嘅时候，完全六根唔烹完六尘，忽然间产生一念嘅轻。一念的清净，当你一念的清净，你怎会发觉啊？你就自然开始有轻安了。什么叫轻安啊？就是说你慢慢慢慢清净的时候，你的心里面那个 joy， the rapture of joy is inconceivable， 不可思议的。当你完全是清净的时候，你有一念而已， a glimpse of it， 即不是 a continuation， 不是念念清净，哇，念念清净就好难嘅，好难念念清净。人哋只要一念清净，一念清净就有一念嘅轻安。如果你个轻安，你一念清净保持五分钟，你有五分钟嘅轻安。轻安系咩呢 ？That joy is inconceivable。嗰个快乐，嗰个 bliss 嘅 feeling。点解快乐啊？因为佢好似如释重负咁，我哋俾压力压住，忽然间呢啲压力喺呢一念清净里边咧，冚唪如释重负。你话嗰阵时轻唔轻安呢？有很多人静坐的时候都有这种感觉的，这个叫做轻安的感觉。但是不容易有这种轻安的感觉。如果你静坐开始有轻安，就六足之中的开始有感觉了，就之一了。你感觉到的身心很舒畅的， 其快乐无比。你不想离座的，你想坐下去，你永远想坐下去的。當我在讀書的時候，讀第一年，在多倫多大學讀第一年的時候，我時常有每日有兩三小時靜坐。那時候沒有什麼其他的妄念呢，有輕安的。輕安不是一種什麼特別的神通來的，是每個人都會有的。就是你坐下去，你靜坐了，你的心很清靜的時候，你覺得那個，如果用個比喻嚟講，可以講快樂啊！其實唔係淨係快樂嘅 feeling， 嗰種感覺咧就係你有買唔到嘅，你想買都買唔到，我想俾錢買嘅輕安都買唔到。咁佢感覺係點咧？個感覺就係我唔願意離座，我可以永遠咁坐落去。咁但係唔可以㗎，你要起身㗎。咁嗰種輕安咧係呢一種，就係你有一念清淨嘅時候，就有一念輕安。咁如果你若见诸相非相，如果你能够见相而唔执着相咧，则见如来。呢、这个如来系讲你嘅自性，咁你就见到你嘅清净自性啦。如果你见相而唔执着相，你就会见到你嘅清净自性啦。即系话，如果你系一个欲念好强嘅人，每一个人嘅欲念嘅强弱都唔同噶噃。佢個唔同咧，就係以前嘅業力所牽引嘅。有啲人個慾念強，有啲人個慾念咪弱嘅。如果你個慾念強嘅人咧，你見到色咧，你必會起慾念嘅心。但係你見到色， 你唔起欲念嘅心，你唔执着嗰种心，你唔让呢种欲念嘅心起，咁你就唔会受呢个欲念嘅牵缠，咁你就嗰片刻嘅清净咧系难以比喻嘅。但系如果你相反嚟讲，你俾个欲念牵缠到咧，咁你必会起言行。起言行的时候呢，你就做不应该做的事。所以一切都是由眼耳鼻舌身意接触色声香味触法产生绿色，由绿色而驱使你做，由绿色你产生了心王里面产生白色之后呢，白色运动之后呢，带除51个心锁，尤其是26个烦恼心锁，亦都有11个善心所，你可以作，又有作善又有作恶，但是作善的少，作恶的多。我们烦恼有26个，善只有11个。所以如果你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那我这里怎么答呢？如果你身上和相上不可以见到性，因为你执着就不见到性，但是又可以见性的。如果你不執着，你就即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和受者相，从相上可以见到性。你不執着的时候，从相上就见性，因为你见相，你度众生，度众生，众生都是相来的，你度众生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那即是说你度众生而不執着度众生之相，那就可以见到性了。你不執着就见性，你執着就不见性。所以你執不執着呢，是由你自己去选择的嘛，是由你自己走出来的嘛，那条路。那你喜欢執着因为不執着呢？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片片執着，念念執着，无有一念不執着。你当我赌徒赌钱的时候，他執不執着？他念念都執着，贪嗔痴杀到淫妄，念念執着，嬌喘狂腹，蟹台放日，憤恨，點解會發脾氣啊？你知道唔啱嘅噃，發脾氣，但係你執着咗嗰件事咧，你就會發脾氣啊！你發脾氣嘅有啲，佢可以放下嘅，一發咗脾氣，佢馬上就放下；有啲一個鐘頭先放得下，有啲兩個鐘頭，有啲一日，有啲兩日，有啲一年，有啲成世都放唔下，成世都憎恨。呢啲點解啊？就係執著啊嘛，佢牢牢咁執著啊嘛。咁啊，《金剛經》你睇下一份裏邊已經教你破執啦。所以你問可唔可以身上見如來啊？即係話可唔可以從相上面見到嘅清淨自性啊？當然唔可以啦。如果你執著，唔可以。你想見到清淨嘅自性咩？你不執着就行了，你不着相就行了，你度众生。第佛陀开始一讲就说度众生，度众生都是相来的，都着相，你度众生，但是度了众生着了相，而无有一众生十别度者，我不執着，我没有能度之人所度之众，没有三轮体空，我布施，布施是一种相状来的，是一个事来的，我布施而執着色声香味触法，我就见不到自性了。我執着色声香味触法而布施，我執着名闻利养，我要名，我要做 director， 我要写个名在这里，我要做，我有很多利益，我又想果报，我现在布施了多少钱呢？我将来又得到很好的果报，我布施花我将来会漂亮，我布施音响我将来会的声音好，全部是執着了。如果你不執着这些来布施，不着于相，你就会见到性了。那 你做哪样呢？我们讲就这么讲，但是我们做的时候处处在微细处執着，因为人的心是很微细的，三细六粗，人的心是很微细的，就在粗犷的心里面呢，你可能 都可以不執着，但在微细的心里面仍然是执着的。如果你跟着佛法去修行，从粗入细，即是说当你的粗心去磨练你粗犷的心先，然后再入细的心，连细的心都磨到它不执着，那你就脱离一切烦恼，你就是圣者圣人了。 我做了圣人圣者是怎样？脱离生死苦海。有些人听佛经听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脱离生死苦海的。我们现在其实在苦海里面的，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我们在苦海里面的？你说快乐全部都是短暂的。如果你是上了年纪的人，你就知道了，从少年到中年到老年，有哪段时光你觉得你自己想想你自己的人生里面，从你少年开始，或者从你到 baby 开始，直到你现在，如果你已经60岁或者70岁了，有哪段时期你是最快乐的？我时常问那些居士的，啊，你这位居士70几岁了，哪段时间你快乐的呢？个个的时光都不同，但是一个总上都是短暂的。有些说我最快乐的时光呢，就是我生了个仔，我生了个仔呢，我跟他玩，去到12、13岁的时候呢都很快乐，一到13岁他开始反叛了，我又不快乐了。反叛到结果呢，就是后果不堪设想，又不快乐了。结果我有第二个细路，第二个细路呢生出来呢就有些缺陷，那我经常要照顾他，现在还在照顾他，他已经20几岁了。是弱智，那就快不快乐呢？你想想快乐的时光有多少？有些人我最快乐的时候， When I am at courtship, When I have dating, When I'm in love, 但那段时间有多长啊？可能那段时间是1年2年，结果结了婚之后怎样呢？不够1年就离婚。咁嗰段幾時快樂過呢？有啲結咗婚35年嘅都要離婚啊，有啲78歲嘅先至講離婚啊。咁佢快樂嘅時光有幾多啊？仲有好多好多唔快樂嘅事情都唔使講啦。如果你話俾我聽，我人生係好快樂，我咩都我無憂無慮，我幾快樂啊？咁你未生活過，可能點樣樣咧？你仲未遇到啊？你要小心啊！梗会唔快乐嘅，点解啊？有生老病死喺你嘅面前，你点会快乐呢？你知道你会老嘅，你会病嘅，你会死嘅，你点会快乐呢？系咪？如果你仲举手，呢度有冇人话我好快乐，我将来永远都快乐嘅？冇。但系有啲人话系啊，唔快乐啊，但系我以快乐嘅心境去对付唔快乐嘅心境，总好过消极啊，啱。你的心境是对的，但始终都是不快乐的。你是以这样的心境去应付你不快乐的事，始终都是不快乐的。你是怎样？你用这样的心态是怎样呢？ When the ostrich is burying his head into the sand, he cares about nothing, but he will be caught by the hunter. 我什么都不理，我埋头埋，我埋落我沙洞，我什么都不理，我很快乐了，行不行？你旁邊都不快樂的。我不是講快樂，我現在是講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所以呢，如果你問佛法是怎樣的，是不是有定法的？如果你執著相呢，如果你在相上你就一定見不到性的了。如果你執著相一定見不到性的，又不是喎，不可以見到性當你執著的時候，但是又可以見到性當你不執著的時候。所以佛法是圆融的， There's no yes or no answer， 没有一定是这样的，没有定法如来可说。那如果你要了解金刚经的义理呢，你必须要知道怎么分别相和性的分别。如果你性相不分，你是不可能了解金刚经的。因此我们要了解多一点， What is phenomenon?And what is nominal? What's the difference? 你做性和相有什么分别呢？你要知道的。如果你知道性相的分别呢，你就会明白金刚经的义理。那我们讲多少少性相的分别，这些是补充资料来的。性是讲个体，是讲个本体的。本体我咪讲本觉嘅，本体系本来具足，冇形相，唔可以足见，不变而绝对真实嘅本体，佢系永恒嘅不变嘅本体。 我哋而家所讲嘅系真相为色，系就是、有个如来藏嘅，唔系话完全空到咩都冇嘅。人即系话，我举个举例咧，就系、是、人就好似人生如逆旅，人嘅身体就好似一个 hotel 咁 ，you check in and you check out。But it's the same person who's checking in and checking out and going into another hotel in the next life. 他不斷轉酒店，那有些人說，那你不是神我論的婆羅門教？那不是。因為這個轉不同轉身體的那個人，始終都是他，始終都是你。這個身體不是你，而是你 check in check out 的人才是你。但是 check in check out 的人的那個你呢，是一個妄的你，是一個未是有是 未成佛的你，当你成佛的那个你就不是你，也不是我，那个无可奉告，为佛与佛方能究竟。不过我们不讲又不知道，即是你问我什么叫禅啊？禅哪有得讲的？禅是心，如果你叫我讲禅呢，如来禅、祖师禅，如果你叫我讲禅，我要讲一样东西出来已经不对了。因为禅是要从思想为思想体系里面解脱出来，不立一法的嘛，我一立一法就不是禅了。但是不讲又不得，不讲你又不明白什么叫禅，所以很勉强告诉你，哦，如来禅、祖师禅是以众生的根基而讲给你听的。但是也都有个体，有个 nomina， 这个 nomina is ever changing， is original， is the real mind， is the body。一定有这个本体，这个本体呢，性体空寂，无相无不相，无相无不相，即是说呢，你不可以说它有相，它也都容纳一切相，即是好像虚空，虚空有没有相的？虚空是无相的嘛，这个 space 哪有相的？虚空无相而无不相，即是说没一样东西不是虚空所容纳的，虚空无相，但是每样东西都是在虚空里面才存在，就是因为无相才能够立一切相嘛。所以这个体性呢，是有这个体性存在。大智度论讲，不待其他因缘，无始以来法与本具称为性。我们是勉强叫它做性的。For the purpose of letting you know, even if we call it nomina, it's not right. It's beyond language. But we have to call it something.性有种性，有别性。种性就是无常啊、苦啊、空啊、无我啊、不生不灭嗰啲嘢种性。无常呢个性咧系真实噶嘛？点解无常呢个性系真实啊？冇有一件事系永恒噶嘛？都系不断变动噶嘛？呢样嘢系真实噶。你唔可以话 everything is changing， this is not true。everything is changing， is the truth， is a fact。那個就是那個真正的真實相，真實體性，這個就是性嘛。別性就不同了，別性火有它的熱性，水有它的濕性，這些性能不同，木有它的堅性，而每一樣東西的別性都不同的。那麼這個是性了。相是什麼呢？現象變化的相狀，六根所感受感官的經驗，就是說六根所感受的一切都是相。你知道呢啲嘅《金剛經》嘅義理之後咧，你去修行，你會更加容易見性，你會更加容易得到感應。咁修行有兩個事同理嘅修行啊嘛，即係話咧，我每日念觀音菩薩，我每日念地藏菩薩，你能夠了解嘅理嘅時候咧，你念觀音菩薩、念地藏菩薩，你更加容易達到你嘅達到嘅感應嘅目的。所以必須你要知道呢啲道理嘅，你唔知道呢啲道理咧，你係等於未學過佛理，你只係迷，只係信而唔知道點解。繼續啦，繼續落去啦。性相有異，性為相體，如燈泡為相，電源為性，虛空為性，萬物為相，國旗為相，民族主義為性。即係話咩咧？性同相係唔同嘅，性點同相啊？性。例如相是什么呢？个电灯泡 ,the bulb,electric bulb, 个电灯泡，电灯泡是一个相状来的嘛。电灯泡里面所存在的电的性能就是它的性嘛。相状你可以看到的， 電燈泡你睇到，你睇唔睇到個電嘅性能啊？睇唔到嘅。但係相撞係顯出個電嘅性能，所以相同性係唔同嘅。但虛空就係個性，虛空裏邊一切嘅萬物就係佢嘅相，所以唔同嘅。國旗為相，我哋個國旗嘅時候就係相啦。但係國旗 behind the flag there's a nationalism, patrioticism。有個精神的存在，個精神個國旗睇，你睇個國旗，國旗代表個民族精神、愛國精神，但係佢係一個相狀嚟嘅啫嘛。嗰個真係嗰個精神同佢係唔同噶，係兩件事嚟噶。如果你完全唔愛國嘅，冇嗰個性嘅，你望住個國旗，那個國旗係塊布嚟嘅啫。你完全冇愛國、冇民族嘅精神，你對住個國旗，國旗係一個廢物。但是当你有民族的精神，你有国的精神，你对着国旗的时候，那个性就被个相牵起你了。所以性和相是不同的。但是又不能够说性和相不同，又是同的。即是什么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他说他不同，又是电灯和电源是不同的。你又話佢同又係喎？點解呢？因為相即性嘅表現，表現性出嚟係要相去表現噶嘛。即係話嗰支國旗，你冇嗰支國旗個國歌，佢表現到個愛國出嚟啊嘛。你唔靠佢，你難表現出嚟噶噃。電裏面的性你看不到無形無相的，但是沒有個燈泡你怎樣表現到電之用呢？怎樣表現到電之光呢？所以又性又不離相，相又不離性的，性相不異，即是說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你現在明白《心經》為什麼呢？即是說你必須要你有這個性能在你那裡，这个性能呢，你下下在相都品得出来的。你能够表达到你的自性，清净的自性，从你知道有个本觉而开始觉悟，而达到究竟觉，你就脱离一切烦恼。佛以一大事因缘而出现于世，这个大事因缘呢，就告诉众生听，要解决生死大事。这个生死大事就必须要你知道，你除了你物质上你不能够执着物质，你必须要显你的自性，必须要清净你的自性，那你才可以救到自己，不是你救不到自己，永远是流转生死里面。相不异性，性不异相，相即是性，即是相，相即是性，即是说呢，相不异性，咁即系咩呢？色不异空，性不异相，即系空不异色。性即是相，即系空即是色；相即是性，即系色即是空。咁点解要讲呢啲俾你听啊？观音菩萨讲呢啲俾你听咧，就要话俾你听，你个性个本觉里边咧有无量嘅作用，可以令到你脱离生死六道轮回。这个性的本能是很高的，你现在执着了相，所以显不到性啊。当你能够显到性，清净你的性的时候，你就脱离生死了。你依照释迦牟尼佛一切乃至一切菩萨的修行的方法，你就不用生生世世走入那间酒店里面。今世四星级，下一世五星级，再下一世 Presidential Suite，好啦，做咗 president 嘅時候啦 ，presidential suite 啦，再下一世咧流轉為一星，跟住咧去木屋，即不斷流轉。你而家住緊呢個係暫住嘅身體，唔係永恆嘅。你仲執著嘅身體，嗱以金器為喻，金即是體，器即是用。器有金钗、金耳環、金耳環，形狀不同，作用各異。仲有一樣嘢，仲有一個用嘅，即係話雖然我哋有個體，我哋有個相，仲有個我哋有凡事有體相用三大啊嘛，有用大啊嘛。我哋個相，你唔好睇低我哋個相喎。 呢个相系能够显现万物，一切嘅万物都系因为呢个相而显现出嚟嘅。噃，一切诸相因缘和合而生，因缘分散而灭，而自其自性空寂。但众生执于相而昧于性。咁你必须要知道呢样。永嘉大师喺《正道歌》里面有一句说话，不如呢句说话等大家去参考，去谂下佢点解。不求真，不断妄。了知二法空无相，两种都是无相的，两种都是空的，因缘所生法来的，因缘生就有，因缘灭就无，无相无空无不空，即是如来真实相。什么叫无相啊？无相就是不执着相，就是空啦。你能夠了解到空，我空掉一切，我唔執著嘅就無相啦，唔執著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咁就叫做無相，叫做空啦。無相啊，我而家無相啦，我空咗佢啦。但係呢個空，呢、這個都要空埋佢嘅噃。呢、這個空呢個咁嘅睇法都要空埋，所以就無空。連空都要空埋佢，咪即係無空啦，都要非空啦。连呢个飞空都要飞埋佢，就无不空啦。即系逐样逐样飞晒佢啊！你以为空就得噶啦？连空都要空埋佢，连空空都要空埋佢。咁一路讲到空到完全一粒尘都冇嘅，彻底清净。咁但系唔可以讲到咁多空噶，即系无相、无空、无不空、无不空空、无空空空咁一路空落去，你空你讲唔晒噶噃。只是讲三样嘢啫，就是空、非空、非非空。即是话咧，我哋着住一件有相嘅衣服，例如我哋咁讲啦吓，例如自性清净咧，就系唔需要衣服噶啦，即是话完全系清净无染噶啦。我哋摆上一件有嘅衣服，咁但系我哋必定要破除呢啲一件摆咗三件衫喺度。有我哋要飞咗有，咁咪叫空啦。连空嗰件衫都要空埋，再跟住咧，连空空都要空埋，即系三空。即系佛经教我哋咧，逐片逐片去空掉咗佢。That's what we call emptiness, sunyata in the Sanskrit language, sunyata, emptiness. Even the concept of emptiness has to be empty.咁所以琴先上有人問我，咁如果我要佛法，我要用佛法去普度眾生又救自己，咁我都執著咗佛法啦，我執著佛法嘅喎，你就叫我破執，我咪即係執著佛法。佛陀唔係叫你執著佛法，最後連佛法都要空埋，你仲執著佛法，連佛法都要空埋。呢樣要慢慢後面 有得解釋了。講到呢度大家應該明白點解啦。呢、這個講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我哋而家講正信稀有分第六啦。講經文內容，先消經文。消經文即係咩咧？即係話消化咗每一個字。你讀經裏面每一個字都要消化噶嘛，消文啊嘛，叫做消文解義啊嘛，你必須要消文，你先可以解到義噶。咁而家咧逐啲逐啲去消化咗佢。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得聞如是圓説章句，生實信否？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説。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以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正信者。嗱，咁你讀到呢度啦。須菩提係解空第一 ，He is the expert in understanding emptiness。佢解空第一，咁佢就好 worry 啦。哇！呢啲義理，將來啲眾生明唔明白㗎？空咁多，又無相、無空、無不空。咁會唔會明白呢？頗有眾生，頗有即係話咧，呢、這個疑惑咧就係好輕嘅啫。會唔會仲有啲眾生咧？仲有呢類嘅眾生，佢唔會明白咧？得聞如是言説章句，聽到呢啲咁嘅義理，生信心否？ 会唔会生实信噶？生实信否会唔会生到信心啊？咁啊，以你咁啊，佛咧就告须菩提啦，莫作是说，如来灭后后五百岁，莫作是说，莫作是说，点解咧？即系话你唔好轻视将来嘅众生，唔好阻止人就萌生呢个善念。不必是上根利智的人才信的，只需持戒修福的人就可以了。下面就说了，有持戒修福者明白这些义理的，不是需要一定要常常的根器，只要他学习持戒修福，他就渐渐有这些智慧了。所以说必须要持戒修福。所以你有没有持戒有没有修福啊？你又没有持戒又没有修福，你又不是常常根器的人，你怎么会明白佛所说的义理呢？佛所讲的义理是从持戒修福里面开始的嘛。莫作是说，即是不要轻视这些众生，你虽然不是常常根器，只要你持戒修福慢慢去修行，你就会明白这个义理了。如来灭后报身应身都是相，如来灭后即是说如来的报身灭后了，这样解如来灭后后五百岁。什么叫做如来灭后后五百岁呢？为什么有五百岁又不是六百岁又不是七百岁呢？你必须要知道佛法在这个世间上的兴盛的时期，每一法每一样事物都有它的生住意灭。 Everything has arising, maintaining its status, changing and disintegration. It applies to everything. 人来讲有生老病死，你不会永远不会死的，有生老病死是一个 cycle 嚟嘅，一定会有嘅。事物有成住坏空，哦，形成呢件事啦。住即系保持咗呢、这个佢嘅不变啊，坏慢慢变啦，空变到冇啦，灭亡啦。样样嘢都系变嘅、哦，未必唔变嘅、哦，包括你嘅 partner、夫妻、兄弟姊妹。永远都是在变之中，就算他的心不变，心就成日会变的。你不要以为你恩恩爱爱的，随时会变的。就算他的心不变，有这类的人，他身体都要变，随便一个就会死亡的嘛。谁去先，谁去后，一定会有，梗会变的。兄弟姊妹夫妻不外是四缘而来的嘛，报恩报怨偿债还债，就是在这几样东西的当中里面，看是哪一样而已。那不断地变的嘛，连佛法都会变的。佛法在2600年前很兴盛的嘛，慢慢慢慢它又不兴盛了，慢慢慢慢就灭亡了，灭亡之后又兴盛又灭亡。正即加牟尼佛讲万事都是在变动之中，每一样嘢唔变动，所以释迦牟尼佛所讲嘅佛法都系变动嘅，都系变嘅。你释迦牟尼佛唔可以讲话 everything is changing, but my teaching is not changing. That's illogical. If everything is changing,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is changing. 所以佛法都 changing 嘅，佛法都有盛有衰嘅，有生住意灭嘅。我哋嘅每年嘅气候有春夏秋冬。都是一个盛衰的阶段来的嘛，没有一样东西不是盛衰的嘛。佛法都会毁灭的，佛法都会灭亡的，灭亡之后它又会兴盛的。所以人不要消极的，当你遇到逆境的时候呢，可能顺境又回来了，所以你不需要消极。坏的会变好，好的又变坏，好的变坏而已，坏又变回好的。好了，咁佛法点样兴盛啊？点个时期？佛法有正法、象法、末法，你明白呢个第六份咧，你必须要明白佛法嘅兴盛时期。正法一千年，正法即系佛在世嘅时候，正法一千年 ，the Dharma period。象法咧 ，resemblance period，resembling the real Dharma period，close but not the same。象法，第三就是末法了。末法是什么呢？ The ending period, the disintegrating period, the disappearing period, the diminishing period。 正法就是佛 滅後一千年，佛滅後初五百年，就叫做解脫堅固。佛去世咗啦，滅到後啦，嗰喺嗰五百年裏邊咧，好多人成聖者嘅，好多人得到解脱嘅。阿羅漢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嗰啲人嘅智慧水準好高，上上根器。所以佛滅到咗五百年，佢初初嗰五百年咧，都有好多聖者成為阿羅漢，超脱生死，好多聖人嘅。第二個五百年咧就少啦，好少即身現身成佛嘅少啦，阿羅漢嘅少啦。禅定坚固，仍然仲有好多人收集禅定止观，仍然好多人修行，叫做禅定坚固。初五百年，第二个五百年咧已经差啲啦，仲系有人禅定。咁呢个系正法时期，象法时期嘅后嘅一千年啦。初五百年多闻坚固，禅定嘅人都少啦，但系研习佛法嘅人都仲有，都几多。再过后嘅五百年咧。塔子堅固，即是什么呢？没什么人学佛法的，都不多。起大庙的人就有。我的庙呢越来越起越大，越来越庄严，我要十一亿起间庙，十二亿起间庙，庙里面没有和尚的。只有两三个和尚扫下地的。只是有禅定当然没有啦，解脱就没有啦，多闻就没有啦，只是塔子堅固，个个都做 hardware， 没有 software 的。末法后一万年啦。初嗰五百年咧，鬥爭堅固，互相鬥爭。我哋而家喺邊個 period 啊？我哋而家咪係末法嘅 period 咯，鬥爭咯。點樣鬥爭啊？邪師説法如恆河沙，佛門裏邊互相鬥爭嘅有啊。你佛門裏邊，除咗佛門裏邊有鬥爭咧，外邊裏邊嘅外道嘅鬥爭，同佛法嘅鬥爭又有嘅，叫鬥爭堅固。現在是現在，現在這個時間了。因為如來滅涅槃後，正法時代、象法時代、末法時代，乃至到如來法時代，一萬二千年，最後的五百歲，也是一萬年的最後的五百歲，還有持戒修福者，仍然有持戒修福者為眾生。如果有持戒修福的眾生，他肯持戒修福呢，於此將句他都會有信心。所以持戒修福的人就有這個信心了，即是說呢，持戒就可以止惡生定，修福能生善攝慧，由戒生定，由定法慧。怎樣修福呢？要行無住布施，這些講過了。持戒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學佛你不持戒呢，你連粗心的心都不能夠因持戒而入定。所以我們戒定慧是非常重要，持戒修福。咁啊，點解持戒修福嘅人能受信又能夠信心咧？點解我要持戒修福呢四個字講得多啲咧？因為你唔持戒，你係好難學佛噶。你殺生、偷盜、邪淫、妄語、飲酒，你去學佛、學念咒、學禪學，好難會成功。你必須要持戒，第一要歸依先。你未歸依嘅。我哋遲幾日咧，我哋會有一個歸依嘅儀式。你可以先歸依先，必須要歸依佛法僧三寶，入咗佛門，然之後咧再持戒。所以持戒係重要。你完全唔持戒，你好難會修行要成功。波野由禅定生，禅定由持戒生。能持戒方能攝心作觀，作觀方能生波野。持戒者少欲知足，修波野者必须离相，贪欲者不能修正波野，修福者必深信因果，不偏空，故曰宁可着有而须为山，不可着空而戒子许。里面的义理呢，大家有些都知道的，所以我不会详细解释了。持戒即是舍了世间之欲，不饮酒就是舍了你饮酒之欲，持戒是舍弃世间的欲乐。有些人以世間的慾樂為快樂，世間的慾樂其實是痛苦來的，是痛苦的開端。修福是捨自己的財，捨即是布施和波野相應，所以持戒修福呢這句說話呢，大家必須要思維一下。我們繼續經文的內容了。有持戒修福者，依處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當知是人 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眾善根，與於無量千萬佛所眾諸善根。如果喺後呢類持戒修福嘅人咧，其實佢嘅善根深厚，佢唔止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眾呢個善根，而係好耐以前已經眾呢個善根噶啦。即係話，如果閣下今日嚟聽《金剛波耶波羅蜜經》咧，其實你係以前已經種落呢個善根。你冇種落呢個善根，你係唔會嚟聽經嘅。你必須會，你必然會後有呢個因，你先會嚟聽經。所以最重要係造就因喎，因為因緣和合先係產生啊嘛，因緣分散而滅啊嘛，呢個係因緣所生法啊嘛。如果知道因緣所生法，其實對於我哋生活係好有體驗，對於我哋生活係好有幫助嘅喎。因為點解啊？我哋知道一切嘅事情咧，從因到果必須有助緣，有助緣先當然有因啦，亦都有助緣，一叫助因，助緣先去成就果嘅。即係話咧，你勸某人信佛，佢唔嚟聽經，你日日勸佢咧，你會種下個因，或者你嘅先生，或者你嘅兒子、你嘅女兒，佢唔信住嘅，但係你同佢講，佢已經種下個因。一到助緣有咧，佢自然會開花萌芽結果。佢現時未發到呢個心，但係你同佢播咗個因喺度，所以播因如果有呢個因喺度咧，一定會有個果嘅喎。就係個緣分幾時到啦？咁如果我哋知道呢一啲咧，有啲智者咧，聰明嘅智者，我點樣可以 apply？ 我哋點可以活用佛法咧？喺我生活上咧？如果我生活上我做乜嘢嘢，我都要成就緣分。相識也是緣分啊嘛，乜嘢嘢都要緣分嘅。你有冇造就嗰件事嘅成功嘅緣分？我要做生意啦，我有呢個因。當然你嘅因係一個好嘅因，你要立下咗一個因，你仲要不斷去 cultivate causes, cultivate conditions。你仲要鋪好多呢啲緣，你一定會得到個果。即是说呢，你会有很有计划地去播这个种子，很有计划地成就种种缘分。如果你知道这样的，你一定会成功。即是好像你教你的儿女，如果你不理他，没有播到种子，他怎会成为一个优良的分子呢？相反来说，你天天跟他播种子，你不会沉迷在你的工作上，你不会沉迷在其他的不应该做的事，你将你的时间呢放在你儿女那边，你会种下这些因，他成为一个良好，无论读书事业，他将来都会很成功，因为你很照顾他这件事。有很多父母就缺乏这一点，他没有种下这个因，你没有种因就没有那个果。相反来说，如果你在年青里面种下都是恶因的呢，你年老就有恶果。所以学佛是从年青人学起。如果你屋企人有年青的人，你必须要开始跟他种下学佛的因。有些十一二岁呢就开始念大悲咒啊，教他怎么学佛的，还要教他怎么 去广结善缘，去播种造就因缘。咁所以你能夠嚟有呢啲信佛嘅人、持戒修福嘅人，唔係一佛、二佛、三四五佛種咗呢個善根，係好耐以前已經種呢個善根噶啦。咁繼續啦，文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正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是諸眾生得如是無量福德。何以故？是眾生者，無佛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咁下面就繼續講啦。咁呢啲持戒修福嘅人咧，聞到呢個章句咧，乃至一念生正信。咁我哋平時修行咧，唔係念念都清淨嘅喎。當我哋嘅修行嘅時候，有妄想唔清淨嘅喎。我哋嘅行住坐有妄想自然唔清淨，有貪嗔痴殺到有妄噶嘛。當我一念生正信嘅時候咧，佢個清淨心同佛嘅清淨心係相應嘅。因此之故，佛呢是如来识知识见，如来的清净心完全知道这个众生是清净的。即是好像当你的电话跟你打电话那个人相通的 frequency 是对的时候，大家相通得到的。 當你 dial 嗰個 number 係唔啱嘅時候，你相通唔到。即係當你嗰個一二三四六七個 number 一撳落去咧，同佢嗰個相通到咧，你就會相應啦。咁呢個就係一個清淨心，原來識知識見，即係話當你修行嘅時候，你有個清淨心咧，完全如來係知道你有呢個清淨心嘅。是知眾生得如是無量福德，就得到好多無量嘅福德啦。何以故？是知眾生無佛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點解佢有呢個清淨心呢？因為當呢個眾生能夠有呢個清淨心嘅時候咧，佢自然同如來嘅清淨心相應咧。因為呢個眾生點解啊？佢冇咗我喺呢個清淨心裏邊咧，佢冇咗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無法相，冇咗法相，亦無非法相。咁你必須要再明白。如果你仲未明白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咧，你就唔明白《金剛經》嘅，因為成日出現嘅呢句説話。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成日出現，你讀咗你都唔明點解嘅，咁你就唔明白《金剛經》咯。咁我哋再嚟重複一次，咩叫做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我相就係你主位，就係你嘅色、受、想、行、識，你嘅身體色、受、想、行、識，你嘅精神，你唔能夠執著你自己喎，要離我喎，呢個就係主啦。人呢？你同邊個嗌交噶？你同別人嗌交噶嘛？人與人之間嘅關係而產生一切煩惱噶嘛？你執著曬人與人之間產生嘅煩惱，婆媳嘅爭，兄弟嘅爭家產，婆媳嘅不睦，夫妻嘅不和，同事相得互相勾心鬥角，全部都係我相人相，害人、殺人、戰爭、鬥爭、貪嗔痴、殺盜淫妄。聲色犬馬，全部都是我相、人相、眾生相。我是你的主，人相就是客。除了我和人呢，還有其他的東西。動物呢？鬼呢？所有一切的眾生的東西你都執著的。不只是執著了我和人的，執著一切的。見到別人的車很漂亮，這輛車好，如果是我的就好了。你這個人的車，這個人多寸，我拿一條鎖匙戒花他的車，妒忌心，這些就全部執著，除了我相、人相，還執著一切的眾生相。我、人、眾生是什麼呢？是屬於空間的，你執著宇宙的空間，一切你見到的東西的空間。这个宇宙除了空间还有时间的，这个时间就是受者的意思。什么叫受者？延年益寿，念念继续，一念一念，一年一年，那延续寿即是延续而已，寿命长即是继续延续寿命长。受者上的意思就是时间的延续，时间的延续。你怎样执着时间呢？执着过去，执着现在，执着未来。怎样执着过去？過去是歡樂的，我永遠記住，我眷戀住我以前 的時光幾快樂。我現在沒有了這種快樂了，因此我非常空虛，我以前幾好，時常就是說，但是當日我幾好，時常執著過去。以前不好的呢，憤恨，我以前我的婚姻那麼不美滿，這種婚姻是成為我的陰影，我永遠憎恨這個人，我要報復。你永遠眷戀過去的快樂，憎恨過去的不如意事，或者被人傷害過的事，人很痛苦的，全部都是執著我、人、眾生，執著現在、過去、未來，執著時間、執著空間。好了，整個四相的執著是一種什麼來的？是一種執著的法。如果你用一個空的法，沒有了這四樣東西，我空掉了這四樣東西，我都執著過空，我空掉了這四樣東西，我執著過空，即是我有一個方法去空掉這四樣東西，你都是執著。微細一點來講，如果你能夠破了這四相，你就是阿羅漢了，沒有了我了，完全沒有我。沒有我的時候，如果你達到第四個阿羅漢，這個身體沒有之後，你就不用流轉生死了，你就成為阿羅漢了。從小乘的來講就是佛了。 但是阿罗汉都不是彻底的，从佛的角度来看，因为为什么他还有这种方法，还有去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这个修行的方法，从仔细微细来讲，释迦牟尼佛说连这个方法都要空埋，那么叫做什么法呢？无了你的法相，你有这个方法，你用执着这个方法，执着个我见，我是阿罗汉，我有这个方法令到我超脱生死，这个方法我就执着这个方法，他已经超脱生死了，已经很好的了。但是从彻底的本觉清净本觉来讲，佛说你还有这个法，你要连这个法都要空埋，这个法相都要空埋，那就叫做无法相了。后面无法相，无法相即是连个法相都要空，那就叫做第一个这个无，这个就叫做我空了，空了我了。第二呢，空埋法，法你都空埋了。还有第三呢，你有空埋法都有个空，连个空都要空埋，叫做空空。那就叫做非法相就空啦，连空都要非埋佢。即是逐步逐步令到你彻底清净。佛法里面的金刚经里面呢，是圆顿大法，令到你完全破晒，一丝毫的执着都没有。即是好像神秀大师讲，世上勤忽拭莫使惹尘埃，就里面一啲尘都没有，那就是彻底的自觉觉悟了。而六祖讲，本来无一物，即是说呢，从我本觉里面呢，我不应该有一丝毫的污点在这里。他从顿悟来讲，我顿悟到本来就没有，本来就没有污染的，当下我就不要这个污染，我当下没有了过去，没有了现在，没有了未来，我当下破了一切执，我这一念里面就完全清净，就当下无一物，本来无一物，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但是你这个本来无一物是一时的，但是成佛的本来无一物里面是永远的本来无一物，永远的清净，是一个讲顿的，一个讲渐的，这个渐渐无一物，这个顿时就无一物。好了，那这里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还有这个法无法相，连这个法都没有，无法这个法都要无埋，就无非法相了。下面这个非即是无啫嘛，即是无无法相一样啫嘛。你要懂得古文嘅嗰个方法嘅噃，古文就系咁表现嘅。如果你唔明白，冇人话俾你听咧，你永远唔知道点解嘅。你而家知道点解啦，即系逐啲逐啲破晒你嘅执着。咁下边啦，何以故？是之众生若心取相，则为着我人众生受者。点解系咁咧？如果呢个众生如果个心仲执着相咧，佢就自然系执着我人众生受者噶啦。佢执着相咪即系执着我人众生受者咯。若取法相，如果佢执着法咧，佢就自然系执着我人众生受者，连我法佢都执着啦。咁呢个法咪更加执着。何以故？若取非法相，执着我人众生受者。如果佢仲有空，仲系执着空嘅咧，亦都仲系未系破执。是故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所以你唔应该话啊，我有呢个空嘅法，话呢个法都要空埋，亦都将空空都空埋。以是义故，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佛语者，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即是说呢，你修行这些是一个工具来的。佛法就好像个木筏，你有一条一条竹绑埋它成为一个木筏，这个木筏教你渡河的。这个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这个是一个木筏。当你这个木筏一路去到岸的时候，你必须要舍弃这个木筏才能上到岸。我不舍弃，我执着这个木筏，这个木筏真的好了，我执着这个木筏，你怎么上岸呢？你必须要木筏都不要了。这个木这个 你由尖沙咀去中环，你这么喜欢这艘船，你不上岸，你怎么可以上到岸？你怎么可以去中环？你必须要舍弃你的船，你才能上到岸的。你執著了你的工具了，你執著了我人眾生受者相，你執著了佛法了，連佛法都要拋卻啊，更何況不是佛法呢？連佛法都要拋卻了，你 聲色犬馬你執著，連佛法都要執著都唔執著啦，你偏偏執著聲色犬馬，財色名食睡，你話幾愚痴呢？好啦，下面一份第七份啦。须菩提，于是云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如来有所说法耶？佛就问须菩提啦，你的意见是点呢？如来是不是正得无上正等正觉呢？如来是不是正得这样东西叫做无上正等正觉呢？如来是不是讲佛法呢？是不是有所说法呢？是不是如来是不是讲了很多佛法呢？咁须菩提言：而我解佛所说意，没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解空第一，佢好精啦，好聪明。佢话：世尊，如果我真系明白你所讲嘅义理咧，系冇定嘅法噶噃。因为如果有一样嘢系定法咧，就系有常噶啦。一法千名，应名立号。若一法，万法圆通啊嘛。佢冇一个定法噶。而家。我哋叫做佛法啫嘛，你唔叫佛法，你叫做 A， 你叫做 B、C、D。It's just a name. Don't attach the name. You can call it Buddhism. You can call it whatever name you want, but you must give it a name. 咁你咪叫做佛法咯，冇定法噶嘛。如果有定一样嘢，永远都系定嘅，都系咁。有一个我见嘅时候咧，已经就唔系佛法啦，系冇有定法噶嘛。所以须菩提好聪明噶，佢唔系执着一个定法噶。没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为点解啊？楞严经就叫常住真心，圣曼经讲如来藏，唯识学里边就讲完成实性，大乘起信论就叫真如，心经叫诸法空相，金刚经嘅诸法实相，边有一个定法噶？冇一个定法噶、哦，你点解要执着嗰个名咧？你执着嗰个名一定系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但系。點解要用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呢？唔講呢個定法就講唔出啦。即係好似你問我係禪係咩啊？我可以唔答你。你醒目啲啦，唔好再問啦。因為點解啊？我話俾你聽一樣嘢就已經係妄想裏面嘅思想執著。禪就係從思想執著裏面解脱出嚟，無有一法可得啊嘛。你仲問我係咩法？所以禅师里面有阵时唔讲嘢噶，你问佢都叫驳你一下，即系佢费事同你讲咁多，你啲各点嘅你都唔明，你仲问？好啦，没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言性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点解没有定法啊 ？Why isn't there a fixed dharma？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为什么如来所说法又不可取又不可说又非法非非法？如来所说的法你不要取啊，你不要听啊，又不可不要说啊，又非法非非法，为什么？如来有所说法否？答：如来无所说。为什么无所说啊？说了法又无所说，为什么啊？因为如来所说法你不要执着，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点解啊？咩叫做不可取啊？如来所说法无定名，亦无有定法，系究竟觉。如来所讲嘅觉咧，系无念噶嘛，离一切妄念啊嘛，离心意识，连个意识都离开嘅，咁点取啊？取咩啊？冇呢个意识，你问我系禅，禅系脱离思想嘅，禅系冇呢个思想，你一执着咗禅咧，就唔系嗰样嘢嚟噶啦。你講出嚟就唔係嗰樣嘢嚟噶啦，咁你仲你不可取，你仲執著咗佢，佢係唔離念噶嘛，冇妄念噶嘛，連念頭都唔係啦，咁你會點取啊？不可説，點解不可説啊？因為説出嚟嘅係文字啫嘛，文字係假嘅，係工具嚟嘅啫嘛，文字有陣時累死人啊！一個字令一個字講錯咗，令到人哋傾家蕩產；一個字講錯咗，令到人哋互相毆鬥。一个字讲错了，令人哋谋财害命。字本身呢、这个法咧系离言说相噶嘛，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噶嘛，超越咗我哋嘅妄想范围噶嘛。咁仲边系言语啊？言语好有限嘅啫，言语好多时系搞错嘅噃。即系我问你， 根據有好多人做一個 survey 咧，佢話花嘅香味，你用幾多言語去講花嘅香味都講唔出嘅。Can you describe the fragrance of a flower? Consult a dictionary. How many descriptive words are there? They are not the real flavor, the real meaning of the fragrance. 你用言語，言語是有限的，講不出那個氣味出來的。 那你怎麼可以說這個真理可以用言語說出來啊？但是不說又不行啊，在勉強之下都要說出來，所以很多佛經裡面講佛法都要說的。所以不可取，不要執著，因為它離念不可說言語，道斷心行次滅，非法。為什麼非法呢？法是有一個方法，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啦，佛法啦，觀一切法空啦。你執著有一切法，你就叫做執法，你錯啦，你執法啦，你執著有一切法，你執著個木佛，你唔願離上岸，你執著個法，你上唔到岸啦，你錯啦。但係你執著無法又唔得嘅喎，我冇呢個法，冇呢個法，你點可以成佛啊？你執著又係錯，唔執著又係錯。你明唔明我講咩啊？所以非法。非法即是非法，即是不要執著法，非法，你沒有這個法又不行的，你又不可以非了這個非法的，你必須有這個非法。 我依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法，所以這何？為什麼呢？一切言性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 什麼叫做一切言性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呢？一切的言性的聖者，他能夠證到釋迦牟尼佛所說的無上正等正覺，他必須有無分別，去到無分別的境界。如果他有妄心分別的境界，就是有為法，他必須要是收集無為法、無分別、無有一切妄想，徹底清淨的。你收到這個階層無分別虛妄，因為人是攀緣分別虛妄，才有一切的痛苦煩惱嘛。一切聖賢都是要修無為法，都是無分，以修無分別智而得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到阿耨三藐三菩提，無有一法可得，亦不執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但是雖然這樣，從修行的次第它有分別的，我什麼都沒有分別了。你開始不能夠沒有分別的嘛，你開始的時候修什麼？念佛，念佛你的心，南無阿彌陀佛都有個分別的，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地藏王菩薩有分別的，觀音菩薩和地藏菩薩又不同的嘛，阿彌陀佛和消災延壽佛又不同，你有分別的嘛，你開始的時候有分別的嘛，你不可以離開分別法，但是你究竟清淨就是無分別法，你是達到無分別的階段。你可以，你修行的時候你不可以我沒有分別的，你是木頭啊，你是一個石頭啊，你沒有分別，你當然有分別的嘛。但是分別這個意思就是跟你修行裡面的階層不同，這個分別的意思不只是說這個壞人、這個好人這樣的分別，而在這個修行的次第裡面，你是個程度去到哪裡，你當然有程度上的不同。你雖然是無分別智，但是修行的時候呢，而有差別，修行的時候就有程度上的差別。那修行上的時候有什麼程度上的差別啊？一切言性，你修行的時候，言者它 有四個不同的階位，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這些比較深奧的，你就這麼了解一下就算數了。 十信就是信念精進、慧定、願不退、護法回向界，即是以天台宗來說，就從假入空，你知道一切都是空的，一切因緣所生法，你不執著一切法，你了解了空義了。從假即是世間一切法，從一切世間一切法裡面，你了知諸法是因緣所生，諸法又因緣所滅，無有其自性，是無常的，是苦的，是空的，因此你入到空門了，你是從假入空了。咁咪十信啦，十住系咩咧？你从假入咗空门啫，你必须要从空门出假去度众生啊嘛。你虽然系了解一切空啫，但系喺度众生嘅时候， 在空法世间法都有种种不同的因缘，用种种不同的因缘而利落一切众生的嘛。那这个都是从空出假讲到一切众生。那从空假入中道了，就是非法非非法了。这些比如是天台中的义理。所以如果你明白了金刚经，你连天台中的义理你都明白。你一通一切通，你明白了金刚经，你很多佛理就明白了。有些人就专门研究金刚经而开悟的。六祖或莲大师就是说就是从金刚经开悟的。咁嗱，賢人咧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呢啲係不同嘅修行嘅次第。呢啲係賢者、聖者咧，菩薩有十地噶嘛，初歡喜地、離垢地、發光地，每一地都有不同嘅分別嘅了悟嘅程度啊嘛。有現前地、遠行地、不動地，第八地叫不動地，第七地遠行地。從遠行裏邊咧，仍然有所缘境的。什么叫所缘境呢？仍然是有一个修行的 object of attention。 在个十地里面呢，在个第七地呢，仍然有所缘境。什么叫仍然有所缘境啊？我仍然有念佛是谁，我仍然是我要修止观，我要修什么法，什么法仍然有个法去修的，仍然有一样东西有个所缘境去修的。你还要依赖那个所缘境去修的，你已经修到可能脱离生死嘅啫，个咯，但系你仍然有个修嗰个方法，有个所缘境。You still have that object of practice。但系去到不动地咧，你唔需要个所缘境噶啦，任运而修行噶啦。去到远行地系修行得好辛苦噶，去到不动地嘅时候任运自然噶，你唔需要个所缘境，你就自然会修落去噶啦。观音菩萨喺初地修到初地欢喜地嘅时候咧，就得到千光王正住如来授以大悲咒，受咗大悲咒，得到大悲咒而开悟咧，马上跳到第八地不动地，因而显现千手千眼，就去到不动地。所以不动地是修行的关卡嚟嘅，练习唯识的人就知道啦。即系话喺不动地之前咧，仲有一个修行的目标。到到不动地的时候，你不需要那个目标，你完全是任运自然的了，是大菩萨的境界的。修行有很多境界的，我们不过是幼稚园，幼稚园都不如啊。所以你速速要修行的了。所以呢，越深入佛理的人呢，他看世间一切事呢，就越是肤浅，越是迷。所以有人告诉我听呢，有些人说我现在做着我的生意，我做着我的工作，我现在学了佛理之后呢，我发觉我所做的事是 meaningless。 What I'm doing is meaningless. Yes, because you already have the wisdom that you know what you're doing is meaningless, but you still have to carry on. That's your karma. You still have to try your best to do the best of job, but your wisdom level has already come up to a certain level. You should appreciate what you've gotAnd propagate it, and let other people know about it. 唔好因为咁而，哎呀，我而家我冇兴趣做我嘅嘢啦。你应该，你仍然 you still have to fulfill your responsibility, but you know that you got that treasure now. You know, you won't attach to what you're doing, but you are still doing it. 你仍然系要 perform 你个 function. 你明唔明白我所讲嘅嘢 ？You understand what I'm talking about? Yeah.因为你已经去到的个阶段咧，就系你去到嗰个 level 咧，就系好 amazing 噶，就系你个 wisdom level 已经系知道你以前咧，你觉得食个鱼蛋粉系好好嘢嘅，但系而家你觉得食得个鱼蛋粉系臭嘅，因为确实系臭嘅，系死尸体嚟嘅啫嘛。咁你话哎呀，我而家冇鱼蛋粉食啊？你知道嗰样嘢系臭噶啦嘛？即是好像我们这个三界里面有欲界、色界、无色界。我们欲界的人有情欲的，色界上面的人没有情欲的了，没有情欲你才有资格去到色界。色界那些人快乐无比，好像不是我们人间那么痛苦的。色界的人很快乐的，而且呢寿命以千千万万年计。他不愿意来欲界的，因为他欲到来界是臭的。我哋欲界嘅人以為喺度，以為好啊，好開心啊！佢知道我哋係 呢個欲界裏邊咧，佢係唔願意嚟嘅，佢係已經去到嗰個境界，有差別嘅境界。如果喺欲界裏邊，而你知道要離欲嘅咧，哇！你個 wisdom 係好高啦。你喺欲界裏邊而知道自己要離欲，你喺欲界裏邊你殺生偷盜邪淫妄語，你又知道我唔應該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嘅，你話你係咪已經係人上人咧？你已經知道殺生唔好噶啦，你開始持素，你唔再殺生，因為你知道殺生有果報嘅。但係嗰啲殺生嘅人，佢唔食海味唔得嘅喎，佢唔食龍蝦唔得嘅喎，唔食象拔蚌佢唔得嘅喎，佢寧願嗰條象拔蚌慢慢揾佢算賬，另外一回事。我龍蝦揾佢算賬，另外一回事。所以一切言性皆以無為法，佢修嘅無分別智是一樣的，是去到無為法，但是從他分收集的過程裏面，他有不同的 level 的，而有差別。好了，今天我講了很多，我講了第四又是第五五六七去到第七，那么很容易就八九十了。去到第七，從第二份去到第七份，整個金剛經的脈絡裏面分開四科，叫做信解修正嘛。第一份咧就係 introduction， 就係個序份。第二至到第七係咩份啊？係講咩啊？係建立信心嘅。建立信心，釋迦牟尼佛點教我哋建立信心咧？第一，你必須要修福，你有清淨嘅心。第一，同埋咧，你必須要發菩提心，建立你發菩提心，建立你修福嘅信心。建立你要講道眾生的信心，即是話眾生無邊誓願道，煩惱無盡誓願斷。要斷煩惱，必須要修福攝慧，法門無量誓願學。而家要走到法門無量誓願學的階段啦，即係要解啦。下邊以下咧就點樣去了解《金剛經》嘅義理？而家係建立信心啫喎，又所以釋迦牟尼佛又話俾我哋聽，如果你你知道第八份都是屬於信，第八份會告訴我們，你信的時候你有什麼功德，有什麼福德。第八份就是說，你信金剛經的義理，根據金剛經的義理去修行，你將會得到什麼的功德，這裡下一次再說。說完到第八份就已經建立了你的信心了，以後就是怎麼解釋這個金剛經。明晚繼續說第八份，還有一路咁，我哋繼續講落去。好，我哋而家回向，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好，我禮佛三拜。